1.50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37美元，卖出1779.0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舞台剧《圣何西谋杀案》著名编剧庄梅岩， 你问我自己觉得自己嘅好处咧，我有我好直觉嘅嘢，我好重视我自己直觉嘅嘢，但系同时间我好少会纯粹因为直觉我就累落去不断咁样做。我直觉之后咧，我其实系会抽出嚟好冷静咁样去分析，究竟呢件事系咪够重要去变成舞台嘅作品咧？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玩游戏通常都有规矩，积木要跟设计图，玩棋又要跟规则。凡事按本子办事，会唔会扼杀咗小朋友嘅想象力同创意呢？ 今个星期《小人国大人话》同香港心理学会注册临床心理学家赵思雅姑娘同大家拆解呢个烦恼。 记住支持我哋，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由慧贤姐姐、杰仔哥哥主持嘅《好孩子星期天》。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送你。 早晨。早晨，清晨爽利啊！咁啊，喺五点新闻之后咧，就开始我哋今朝嘅节目啦。逢系星期一至到星期六嘅时间，清晨5点到6点半都系呢一个节目嘅时段播出啊。今日系4月21号，5点08分啊！气温22度啊！ 天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 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脸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说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色已渐沉，落日如雾灯，心心心，谁人用诱惑眼神把我拉近，还假装一点不关心，天色继续沉，谁人在夜深等等等，谁曾在某夜飘近，交给我心却很深，没有话要再讲，怎掩饰失望，没有泪要再淌，埋藏着以往以往的寄望，无奈你说你淡忘，你说你淡忘，即使多么凄怆，面上剩下渐已吹干吹干眼泪两行，我盼望，我说我盼望，可相恋多一趟，但是但是现已深知深知，这是渺茫，但是现已深知，这是渺茫，一切已淡忘，旧日这地方多凄怆。 开始我哋节目就有黑勤嘅呢一首《心心心》啊。早晨，时间5:12，我哋嘅节目开始咗几分钟啊，一路由而家至到6:30都系我哋嘅节目时段啦。咁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系大致系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两三日，大致系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会有几阵骤雨。今日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是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00，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现时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哇，都好高啊，大约12。强度咧，真系属于极高嘅。 夜到难何再倚，北风我迎。这海承载两岸凝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如同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都 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醉与痛不知，日后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转。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望闻豪情似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愁怀满面，泪水有如洒在面前。我的心怎忍说离别，凝望你轻快走远，已别去。 这首歌呢，就是当年他初出道的时候啊，就已经是令人刮目相看啊，把声真是不错，很有磁性和咬字清晰，唱歌的一些韵味啊在这里啊。初出道的时候，慧娴的这首陈慧娴的成名作《逝去的诺言》，而之前的是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同一个人啊，这个黄恩恩，现在看回这个唱片里面就用黄恩恩的字眼唱出云河，都是唱歌非常出色的一位歌手，但是我入了这一行的时候呢，就认识是也都曾经跟他做过访问的，那他这首叫做云河啊。这首歌呢，它不是原唱，不过它的把声好磁性。 为什么我要对你掉眼泪？ 蔡琴。 你难 情人的眼泪，原唱者就是潘秀琼啊。咁而头先我哋所听嘅版本咧，都唔怕作一个比较，只要你嘅实力咧，唱咩歌咧都可以系好好听啊。头先嘅系蔡琴嘅版本《情人的眼泪》，即系你听紧嘅系清晨省嚟，眨下眼又差唔多都搭半嘅新闻啊。室外温系22度，今日最高28度。沈雁搭浪， 小小的一片云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山上的山花儿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慢慢地走过来，请你嘛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儿开呀，我才到海边来。原来嘛你也爱浪花，才到海边来。啦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下来，山上的山花儿开呀，我才到山上来。原来嘛，你也是上山看那山花开。小小的一阵风呀，慢慢地走过来，请你们歇歇脚呀，暂时停下来。海上的浪花儿开。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武力致死的案件，陪审团退庭商议超过十个钟之后，一致裁定被告二级谋杀、三级谋杀、二级误杀三项罪名全部成立。美国纽约州长岛一间超市发生枪击案，一死两伤，枪手仍然在逃。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朝早，枪击在一间连锁超市发生。目击者说，事发时听到经理办公室方向传来五六下枪声，警方接报后到场调查，要求附近住户留在屋企。警方相信枪手是一名30岁男子，可能是这间超市的员工或者曾经在这里工作。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联盟确认，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党魁拉舍特担任总理候选人，领军参与九月举行的大选。拉舍特在执委会取得 77.5% 的支持，击败只获 22.5% 支持的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党魁泽德，成为总理候选人。他呼吁保守派团结，泽德承认落败，承诺全力支持拉舍特，将会在大选后退落来的默克尔话，期待未来几个月同拉舍特合作。分析认为，由于政府被批评在应对疫情方面政策混乱，引起很多国民不满，加上拉舍特的民意支持度不高，九月的大选对拉舍特来讲是一场硬仗。 選舉事務處更新立法會換屆選舉申報選舉開支的指引，列明候選人如果因為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調查或刑事起訴，將不會向候選人支付任何款項，直至調查或法律程序有最終裁決為止。如果候選人被裁定牽涉非法選舉活動，將會失去收取全部政府付款的資格。選舉事務處網頁列明，如果候選人已經被終止在換屆選舉中獲取政府的付款，候選人需要立即向政府歸還多獲批發的款項，任何未有歸還可以被視作拖欠處理，當局可以根據法例追討。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21点，下跌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34点，下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8.13，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94，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56美元，卖出1,779.07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想试试自己的集中力、记忆力，还有对选民登记的知识， 那就要参加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和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的选民登记21点游戏了。 游戏入面主持会读出21组词语，你只要找到当中重复出现而又和选民登记有关的词语， 打通1872312回答问题，就有机会获得智能手表一只。 记住留意有趣空间、香港暖流、戏曲天地、悠闲安多芬和奇力量。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她是一个超级妈妈，她每次工作完毕，她都会留张字条写低俾我，叫我跟住第二日做乜。她好严，但系亦都好自由。我好庆幸我有一个咁样嘅妈妈。 想知道 Helen 姐雷婉言心目中嘅妈咪系点样嘅咧？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阮兆辉、梁之杰主持《戏曲天地》，碧海云天连卓扶。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系啱啱起身系咪？天都未光啊！呢、這个时候，咁大家起身嘅时候咧，有咩方法令到自己可以醒啲，同埋精神饱满啲咧？咁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嘅，一个开怀嘅心情，无论发生咩事，都系慢慢去接受，然之后咧就系、是。沉淀一下，谂下啲咩系可以做，每天都比昨天好咧，咁就得噶啦吓。咁而呢个身体康健咧，都系要系靠自己嘅，都系靠自己一点一滴嘅累积，同埋都唔系一个懒惰嘅人咧，先至可以身体健康。譬如话你要系多啲运动啦，又或者而家啲人好兴咧，就早少少嘅时间咧就去即系呢个落车啊，搭车啊，搭咩车都好，做一两个站落车。翻屋企嘅时候，或者咧就系特登咧留翻几层楼咧，就系唔搭上去啦。咁我咧就行出去咧，然之后系行楼梯上去，又可以上下楼梯。每行一级楼梯咧，增长寿命有四秒噶嘛。咁多咁多嘅好处咧，其实咧都系要自己真真正正接收咗之后而肯去做咧，先至可以得到翻嚟，唔会有不劳而获啊！早晨啊，5:38。 遥远天际上数片白云，浮云散透出一丝曙光，光辉轻轻靠在那树旁，山岗从。新的理想，花灿烂，娇姿大，艳似正阳。青草回复翠绿上，悠然漫步在此山岭，身心多畅舒，浮云伴我。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心多像书，浮云伴我高声唱，深深歌颂这光景。湖里轻泛舟真开朗，作别尘世抛开。千般屈，种种怨恨已尽忘，只想寻觅我所向，只想寻觅我所向。 一首咧属于呢个清晨嘅时候啱听嘅歌，适时适候啊！城市外的清晨，杨国华都系嗰时咧，民歌兴嘅一个年代嘅时候咧，一班嘅业余嘅歌唱者咧，真唔系一啲职业嘅歌手咧，都有一种清新嘅感觉吓。清晨时间5:41，早晨啊！你听紧嘅系4月21日，农历系3月初10，星期三嘅清晨爽利。系啦，星期三，如果你一路听紧你嘅清晨爽利，你就知道一个礼拜嘅中间喺星期三嘅时候咧，就有我哋嘅雷洪德博士会喺6:00出现，就不断提醒大家做运动。其实都系噶，有时啲嘢咧系要慢慢感染啊， 潜移默化在你的脑海里面接收晒之后呢，然之后就等待你自己有一日就唔得啦，我要的起心肝做运动啦。例如可能身体健康麻麻地啊，又或者呢就喺咦好似比较即健硕少少大隻啲喎，着衫唔好睇喎，咁你又要 keep 住去做运动。做运动呢就听即係雷博士都讲咗好多好多嘅资料，是似乎一个是最好的良药，也都俾你充满了自信的一个嘅强身健体的做法。做任何的运动可以一路唤醒在你身体里面任何的器官，同你一样要充满积极啊，充满能量咁去接受每一天的工作。而有时有啲咩嘅身体毛病呢，原来喺做咗运动之后呢，你会发觉有改善，咁你就真係觉得如获至宝，从此继续爱上运动。身体好，心情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满足人爱是因，快乐便常共你相亲。快乐是离开都市的烟尘，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乐是一首好歌嘴旅行，一张晚报，一杯香槟。快乐是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许冠杰的快乐啊，快乐咧唔系人哋给予俾你，系你要自己咧就系俾你自己嘅吓。咁啊，当然有啲嘅表面快乐咧就好多时都会有，但系真正嘅内心快乐咧，都系来自可能你系对自己有啲交代啊，做任何嘢咧都能够做到即系称心满意啊，亦都系喺身边你至亲嘅人，佢哋都健康快乐开心咧，咁你就有真正嘅快乐啊。咁啊，呢个快乐啊健康咧都唔系话与生俱来，当然有先天嘅。 體質好，但係自己都要好好保養自己，照顧好自己。例如朝頭早起身要吃個早餐，因為相隔了昨晚去吃嘢的時間都應該很長下了，起碼都有六個鐘。朝頭早就要補給，補給了之後就精神抖抖地去上班。即等于你的电话晚上的时候你都要去插插电，插满晒它的时候，哇，你都觉得好像很满足的感觉。嗯，可以有足够的电去倾偈啦，去做你在电话上要做的事。因为现在手机在手呢，就是其实真是这个是很方便的一个工具。如果你唔记得带手机出街咧，就真系周身都唔安乐。咁啊，就算点样迟都好咧，啊，都要唔得啊，翻去攞翻部机先。又或者你真系把心一横，算啦，就有自己清静一天啦，系咪啊？但系冇咗个手机嘅唔方便咧，就是，你想联络朋友咧，你都唔记得佢嘅电话，因为我哋长期以嚟太过依赖嘅电话，揿一揿个掣，咁你就揾到边个边个，你已经唔记得嗰八个字。除非咧，就系你可能你至亲嘅人，成日揾嗰啲 friend 咧，你就会记得佢电话号码，系嘛？所以咧，有时咧，我都会系一定要带住本簿喺身啦，而本簿里边 mark 住一啲嘅电话。万一真系你嘅电话冇电嘅时候，你虽然有喺身，冇电嘅时候，你点打俾嗰个人咧？你又或者可能都有个重要嘅倾谈，咁我就要抄啲簿咧，去打翻个电话就得噶啦。如果你在室内或者你在公司还好喎，有电话，但是在街嗰度的时候咧，而家借个电话都好困难。以前入铺头都可以借个电话，而家都唔系太多机会啦。或者有时咧喺街外嘅电话亭都会有，不过而家亦都系好少见，真系好少人咧会拥有一个嘅系直线嘅电话，即系室内嘅嗰啲有线嘅电话。呢，这个咧就系，是，可能是时代嘅转变。但在我来讲呢，我都会仍然是要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室内的有线电话。因为在用这个电话，你发觉呢听的声音会清晰一点，而且你个人会比较舒服一点。如果你用一个手提去听的时候呢，成日都说哎不得啊，有很多辐射啊这样。而且接收上的困难呢，你听都不是太舒服啊。那么这个呢，就每一个人呢自己对于那个每日的生活所需，哪一样嘢令你去舒服的生活呢，你就会选择那样。早晨啊，现在时间就大概11分到清晨6点钟啊。今日天气方面呢，有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5点钟，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温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在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22度，今日最高是28度。Though I think about your day and night, I gotta say I'm still alright. But when I'm here without you by the soft fire glow and hear the golden oldies on the radio, well I can't hide the moment when the mood inside me changes. Then I get a little sentimental when they play that old song. New Seekers 的 I Got a Little Sentimental Over You， 早晨啊，五点五十二分半啊，咁啊，听紧嘅咧就系呢一个节目《清晨爽利》。 大家好，早晨，我系 Solo 嘅 Dino。咁啊，朝早嗰阵咧，我习惯嗰方面咧，我谂最好系饮杯水先啦，跟住我都会冲下咖啡啊嚟饮，但系咧。未講呢啲咁嘅叫實際嘅之前呢，要講思想嗰方面。我覺得如果你可以臨出門口之前呢，因為你喺個床度啊，即係起身嗰陣呢，思想嗰方面盡量係開心嘅，係可以培養一個好正面嘅態度去面對呢一日呢，你自然地呢，你個人個心情同埋個身體呢係會有個反應嘅，咁呢係會好好地面對這一日。咁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四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系啦，呢两朝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寻日咧就系崔博士，今日咧就系雷洪德博士。咁啊，两日所讲嘅内容咧，大家如果你有上 Facebook 咧，咁喺呢个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都有呢两条片咧。是睇返个精髓嘅，係会讲啲乜嘢内容呀等等。咁同埋呢就係、是、雷博士嘅条片呢，就今日会讲就係、是、跌倒受伤年轻化。咁点解会跌倒呢？个原因係乜嘢呢？咁而同我哋嘅平衡都有关嘅。所以我哋平时都要做好呢个平衡嘅动作。咁条片呢就有介绍一啲嘅动作，我哋点样可以平时锻炼下平衡好自己下。咁另外呢就係、是、崔博士所讲嘅呢，就係绘画怡情论养生。之余亦都会讲返一啲嘅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的眼睛啊会係护眼得好啦。咁尤其是如果你年纪大嘅时候有呢个老年性嘅白内障嘅时候呢，咁呢个好常见嘅眼疾啊，如果严重会影响视力，甚至会导致失眠，所以呢失明啊。咁所以呢有啲嘅坊间嘅嗰啲民间嘅食疗验方咧，叫做三白散，咁咧就有提供俾大家。咁喺翻 Facebook 嗰度咧，就见到有啲朋友留言咧，就问啊，咁所以咧我就索性咧就将呢个三白散即系原文啊，系来自啊崔博士嗰度嗰篇文咧，我就写翻落去，亦都方便大家去睇翻三白散到底系啲乜嘢。点样去炮制呢个民间验方？其实话即系都冇坏嘅，因为所里面用嘅材料嘅药性系平和，一试都无妨嘅。就系点样整法咧？咁嗰个疗程系如何做咧？喺个 Facebook 嗰度咧都有写翻喺度，又或者大家可以上我哋香港电台网页咧，都可以重温嘅节目，兼且亦都可以下载一啲资料啊。会唔会头先嗰下吓你一跳啦？可以载歌载舞嘅呢首歌。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我只想每一天说不间断，被你爱意温馨尽浓，让我追下去，为你每日最多一些，追得更松。愿你爱下去，别要太快便要分。错错吗？ 听你一首歌，如果你又跟住喐动呢个身体啦，就成个人都醒晒啦，系嘛 ？Chatter 等等，郑秀文，时间早少少去到清晨六点钟，一阵间你会听到六点钟嘅新闻，之后咧会继续我哋嘅清晨省理，就有雷博士会讲下跌倒受伤年轻化。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碧瑶以东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上昼五点，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北纬17.2度、东经125.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舒力基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六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吹东北风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821点，下跌2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34点，下跌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2，日元108.09，瑞士法郎0.916，加元1.261，人民币6.501，英镑兑美元1.394，欧元兑美元1.204，澳元兑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25美元，卖出1,77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男歌手金曲咧就呢首，女歌手就呢首啦。 咁合唱歌金曲冇理由唔系呢首啦啩？ 系咪好想知我哋拣咗边啲金曲播俾你听咧？ 咁就一定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二三下昼4点到6点嘅有你同行金曲分享啦。 每一集我哋都会精选唔同主题嘅金曲播俾你听，等我哋用音乐帮你将一日辛劳嘅感觉扫走啦。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港台电视三十一儿童节目时段实行要每位小朋友都攞足100分。逢星期日早上亲子睇早场， 卡通片、益智节目由8:30开始，笑声笑声直落到10:00。 仲有仲有，星期一至日晚晚6至7，开心连环送上， 得意动画年终无忧。 港台电视三十一， 100分儿童节目， 百分百趣智，小朋友百分百中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4月21日，农历系3月初10，星期三，系呢一天。而家嘅温度22度，今日咧会系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温度有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喺未来2-3日，大致系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会有几阵骤雨嘅。2282就系今日嘅温度同湿度。咁而咧，今日嘅最高嘅紫外线咧，真系好高、哦。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咧系12啊，强度系属于极高啊。好啦，开始咧又要听雷博士讲下啲健康运动嘅知识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三嘅呢个朝头早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浸会大学体育运动及健康学系副教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早晨，钱佩英。早晨，各位听众。 咁我哋喺未开始讲我哋嘅题目之前咧，想答一答一位朋友问嘅问题先吓。佢就系透过 Facebook 嗰度就问，就是、我哋有一次咧，咪拍咗条行楼梯嘅片嘅。 系啊，我记得喺香港电台，我哋大堂嗰度咧，就后边有堂楼梯上楼上嘅。 冇错，就上写字楼。咁佢就话啦：，哎呀，想请教下雷博士啊，嗱，行楼梯作为呢个带氧运动咧，每次应该做几耐咧？另外佢就话，我只系想上，我唔想落，因为落楼梯嘅时候咧，嗰、那个足滑。就會好痛啊！咁樣， 即係佢腳踭本身可能有少少嘅問題啦，係咪？咁啊嗱，第一樣就係佢話行樓梯係一個大氧運動，咁就要做幾耐咧？嗱，呢個咧，我哋運動嘅量咧係冇一個絕對話一定要做到30分鐘、40分鐘、50分鐘。如果話譬如舉例30分鐘，你話咦我做29分鐘係咪絕對錯咧？冇咁樣樣嘢嘅。咁因為喺個生理結構上咧，人與人之間存在嘅差異都好大。咁你要睇下你自己本身嗰个身体嘅结构嘅状况啦。整体嚟讲呢，喺一啲全球嘅大型嘅研究嚟讲呢，整体行楼梯呢，如果你每个星期累积行到700级，即係每日大约 100级 到啦，係啦。咁你嘅死亡风险呢，可以降低大约20%左右。 非常好啊。 係非常好㗎啦。如果你话即係嗱，700万人嘅20%，2×7=14，话140万人噶啦，已经嗰度 命都长 嘅。系啦，如果你从呢一个嘅大型嘅调查嚟睇啦，咁啊每日100级，咁我哋香港嘅楼梯100级啊，差唔多大约系5-6层啊，6-7层咁啦。嗱，睇下你嘅楼宇啦，高啲定系低啲啦。 系， 咁你呢6-7层楼，其实你可以 嗱，譬如香港電台呢度好好啦，係咪？譬如喺香港電台呢三層嘅，咁我 都有六啊零級啊嘛，你數過啊？ 係啊，咁你有時嗱啲同事喺地下行上去翻工，OK， 咁啊中午落去食飯，係咪？嗱咁啊一次六十，兩次就係120噶啦。咁樣嘅其實已經係足以咧，係令我哋嘅身體好好噶啦。咁你話行樓梯係帶氧運動，咁呢個基本上係啱嘅，但係視乎睇下你去點樣樣。嗱，譬如如果香港每年咧係即係嗱，而家疫情停咗啦，就有一個香港嘅跑樓梯大賽啦，就喺 ICC 嗰度由八樓跑到上一百樓。嗱，如果你同一個樓梯，但你係狂跑嘅話咧，咁呢啲咧就係傾向變咗做一個無氧嘅運動多啲啦，因為你去谷到你個強度咧係好大。咁當然啦，嗰啲係經過訓練啦。咁所以對於普羅大眾嚟講，一般輕強嘅休閒，譬如好似我哋行路嘅速度嘅行樓梯咧，咁都係傾向有氧運動呢個嘅生理嘅效果係比較好嘅。嗱，呢個就要考慮翻你自己本身周邊嘅環境方唔方便行樓梯啦。咁真係有啲樓梯可能喺啲樓宇度都比較舊啦。咁同埋如果你嗰日翻工可能著高踭鞋， 咁就麻煩啲， 咁又唔係太方便啦。咁所以基本上咧，行樓梯係對於身體健康好嘅。嗱，點解咧？呢個唔係我講嘅，係世界衛生組織同埋我哋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咧都建議大家喺日常嘅生活嚟講，如果你可以喺一個環境裏面利用到樓梯，譬如上落係三兩層啦，咁基本上咧，咁樣嘅運動量咧，都可以係幫到大家有一個健康嘅身體。 係啊，嗱，咁佢第二條問到就話佢只係想上就唔想落，因為落咧就會痛啊，個足踝痛啊。咁點咧？可能佢上咗去，跟住就搭 lift 落翻去咁樣咯。 係啊，嗱，冇錯，呢個都係一個好常見，特別講緊係中年朋友以後嘅年齡啦，都曾經出現嘅。咁點解咧？就因為通常咧就係如果你好耐都冇運動啦，咁你嘅肌肉會流失啦，咁你大髀嘅肌肉唔夠力量嘅話咧，落樓梯對於身體承受嘅壓力咧，相對係會大啲。嗱，如果從運動科學嚟計咧，就係上樓梯一般我哋承受我哋身體體重咧，大概兩倍半。半左右嘅重量啦，咁啊落樓梯咧，大約係三倍多少少， 辛苦好多， 多啲啦。咁但係咧，就因為落樓梯有個地心吸力嘅影響啦，我哋下墜嘅力。但係我要一定要澄清一句，一個健康嘅關節啦，譬如我哋膝頭啊、我哋嘅腳踭啊、髋關節咧，基本上可以承受到大約係五倍我哋身體嘅重量嘅。 哦，即係其實咁，所以應付有餘。 係啦，假設你一個健康嘅關節咧，你落樓梯咧。是冇問題，咁即係話，如果呢位朋友佢已經開始個腳踭有啲痛咧，咁應該係點做咧？喺個科學嘅層面就係佢先去揾出嗰個痛嘅原因。咁如果嗱，你需要可以請教一下骨科醫生啦，或者物理治療師啦，揾出嗰個原因係點。咁嗱，如果你而家真係都要落樓梯嘅話，你有痛咧，咁稍微都可以有啲辦法係幫你舒緩嘅。例如香港我哋嘅屋宇嘅條例咧，所有樓梯咧必定有一個扶手嘅。咁你可以借用個扶手啦，一個扶手你扶住嘅时候分担咗啲力，咁同埋落楼梯嘅时候咧，我哋都避免系用一个重复嘅步幅去落，因为我哋膝头如果平时向前落啊嘛，即系好似平时咁行路啦，咁你相对嗰个压力咧承受喺个膝头啦，同埋脚踭都会大少少嘅。咁你不妨可以扶住个手柄啦，咁跟住咧你向打侧少少个身落，咁你两边可能都转换下唔同嘅角度。落樓梯嘅時候，你睇下感覺下邊個角度咧，咦對你嗰個關節係痛或者少咗或者冇乜影響嘅咧，咁暫時頂住當先，係啦，咁但係都要一定係揾骨科醫生啦，咁就揾出個原因係乜嘢，咁就解決呢個問題就比較安全啦。 好，咁我哋答覆咗呢位朋友嘅一啲嘅問題，但其實雖然話係答覆佢嘅問題，其他聽緊聲嘅朋友一樣收到呢個健康嘅知識啊。 係啊，一定要補充一句啦，行樓梯傷膝頭呢個咧，絕對係一個誤解嚟嘅，一個。健康嘅關節咧，你合理地一日，譬如你行嗰100級嘅樓梯咧，係絕對係冇一個任何研究證明佢係可以係對你嘅膝頭有損害。如果唔係，世界衛生組織都唔叫我哋行樓梯啦。 好啦，嗱咁啊，另外咧，大家如果呢幾日都有睇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就拍咗條片咧，就講話跌倒受傷年輕化。都要提及翻啲數字，而家咧就再詳細啲同大家講講啦。就話咧，全球非疾病嘅死亡數字咧跌倒啦，致死係僅次於呢個交通事故。喺過去30年咧，跌倒死亡嘅數字係急升咗一倍，而年齡係介乎喺45至64歲之間嘅中年以上嚇。不過而家嚟講咧，就係 後生咗喎，年輕嘅都跌喎嚇。 係啊，嗱，你前邊講到即係嗰個年輕咧，譬如我哋一般講跌親咧，大家都講到啲哥哥姐姐啦。嗱，而家我哋即係世界衞生組織就六十五歲以上係叫做英文嘅 older adults 啊，咁就係我哋叫長者啦嚇。其實我就唔係太喜歡用長者嘅啫、其實即係大家都係人嘅啫， 係咪？即係你唔會話 係啊。如果你有恆常運動嘅朋友，你唔會去到六十五歲生日咧就即刻，咦？我變咗咩？雖然係有兩蚊雞咁解，咁嗱。但係頭先即係你都提到嗰啲數字咧，就係四十五歲到六十四歲呢個組群咧，其實我哋香港好多係中年呢個朋友，呢班朋友咧經常都要忙碌啦、翻工揾食啦，咁係真係缺乏咗運動嘅。咁因為而家好多研究咧，就係發現咧，即係外國嘅研究做得好好咧，佢哋係可以有追蹤啊，可以追蹤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咁咧就發現咧就係話，咦？點解呢個年輕化會跌親呢？哦，因為呢原來發覺青少年整體嚟講世界性都係啦，嗰、那個運動量呢係不足，包括咗啲跑跑跳跳啦，行下平衡木啊，咁即係落街玩都少咗啦，全世界都係嘅。咁大家唔好睇少我哋細個嘅時候呢行嗰啲平衡木喎、我記得喺公園度呢即係同啲小朋友咁大家伸開隻手好似扮架飛機咁伸開隻手嗬。咁呢啲平衡嘅鍛鍊呢其實喺生理學好有趣嘅，完全可以解釋到點解係對我哋跌倒係有一個幫助呢預防。咁原因就係我哋嘅腦呢係有個記憶嘅。我哋嘅腦呢係通過神經系統去控制我哋嘅肌肉呢係平衡啊收縮啊呢啲。咁如果你從來都冇鍛鍊嘅時候呢，萬一你失一失重心，咁你就跌啦。個腦呢都唔知道點樣可以幫你啲肌肉呢即刻作出一個反應啦，嚟幫你係收縮令你穩陣返。咁你咪容易跌出囉。 係啊，明白，聽返呢個道理都係等於你即係啲小朋友細個你要教育，你教咗佢係入腦，佢咪記住囉。 係囉係囉。咁所以我哋身體即係我哋讀書細個過我哋嘅年代有背書啊。咁背書呢就係其實一個所謂擠咗落去我哋嘅腦度一個長期嘅記憶。咁同一個道理呢個腦呢都要有長期嘅記憶呢係控制我哋嘅肌肉嘅。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如果你係細個已經識踩單車，就算你十年二十年从来冇踩过单车、你坐返上去呢你都识㗎喎。你唔会唔识㗎喎，可能当然啦冇咁好啦技术，但你唔会完全系唔识囉。 咁但如果我就问啦，如果我真系细个冇学过呢、這个，我连行平衡木都又冇试过，我而家先至嚟做系咪都系迟呀定点 咧？咁又唔会迟嘅。喺实验里面呢就发觉有啲介入治疗嘅方法，譬如一班中年啦或者系哥哥姐姐嘅朋友啦，佢平衡力比较弱嘅。但是经过讲緊四至八个礼拜嘅一啲肌肉训练啦、協調训练啦、平衡嘅训练啦，可以係帮佢嘅。咁我可能大家都成日听啦，太极係防跌啦，咁好多嘅研究都证明，因为太极呢我哋做一个扎马嘅动作啦。扎马嘅时候呢即係讲笑咁讲啦，啲人成日话一个大西瓜切开一半拨去左拨去右咁嘅搞笑版啦。咁其实呢个做法呢当你侧埋一边侧去左侧去右侧前侧后呢其实你感觉到大髀嘅肌肉呢系唔同嘅部分系收缩緊。咁你收缩呢个呢系要个脑会记住佢啊呢、这个收缩嗰啲平衡呢系呢个好处。咁仲有近期有啲研究呢都话即系啲哥哥姐姐如果经常系行开山嗰班嘅人呢、跌亲嘅风险呢都比从来冇运动嘅人呢系低嘅。因为行山呢我哋系大步细步又搭高搭低。咁你咪即係等於一個鍛鍊囉。當然啦行山你要安全地去行啦。咁所以整體嚟講跌倒呢個問題呢就好似以為啲哥哥姐姐老人家嘅專利。咁其實唔係啦，而家小朋友中年人呢喺街道跌倒嘅機會都大。 喂佢呢個跌倒有時可能好多原因嘅。如果你呢就橫衝直撞趕時間咩都睇唔到嘅時候呢一下子跣到呢。 咁當然啦。 呢、這個就係唔係話因為佢之前冇什麼記憶。 係啊，因為佢譬如細嘅呢啲大型醫療嘅組織，佢哋分析嘅數據咧，都係大為你睇，講緊全球嘅數據。咁你頭先嗰啲，譬如追巴士唔覺意跌親，一個係個別嘅事件去睇啦。咁所以整體嚟講，佢發表得呢啲咁嘅文獻，其實都係想係温馨提示一下，即係我覺得係幾無辜噶嘛，無啦啦咁喺街度跌一跌，咁可能就係、是、其實好老實講，我都身邊我啲年紀咧都有幾位朋友咧係真係咁跌親，咁有一個咧就係跌斷咗鎖骨啦，有一個跌。 到膊頭係甩咗臼啦，咁有一個咧就跌斷咗盤骨嗰個位啦，咁咧裂咗啦，咁其實可能衍生嘅問題咧都幾危險嘅，所以真係有時都要嚇一嚇大家，喂，真係做下運動，其中一個原因咧，除咗增強體質之外咧，係預防跌親咯。都要提一提啦，跌親咧，其實某程度上嘅原因咧，同嗰個你著嘅鞋咧都有關係嘅，同埋嗰個地面嘅濕滑啦。咁落雨天咧，其實我喺周邊行街，我會好小心嘅，因為可能自己睇得呢啲研究多咧，即係見到跌親嘅個案係真係好多啦。咁所以有時自己都會係警覺性會高少少。 或者我哋又用少少時間啦，所以我哋拍咗呢條片咧，就係擺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教咗做一個平衡嘅動作。咁亦都為一啲可能冇睇到 Facebook 嘅朋友，可以簡單講少少點樣去練一個平衡嘅動作。 其實平衡嚟講咧，就係翻翻去我哋叫做反璞歸真啦。譬如你做一個單腳嘅站立，咁如果大家有時睇一啲瑜伽嘅動作咧，瑜伽咪好多時係有啲各類型嘅招式咧，係單腳站立，或者單腳咧係個身咧係好似隻燕式平衡嗰類啦。咁當然啦，你要按你嘅能力慢慢去做。咁你凡係你做一個單腳站立嘅時候咧，你感覺到個大髀咧嗰啲肌肉咧係震下震下搖下搖下嘅。咁其實點解會搖下搖下啫？呢個正正咧個腦咧就收集翻你搖下搖下個信息咧，佢自己會慢慢咧經過咗幾個禮拜之後嘅鍛鍊咧，佢會調節得好好嘅。所以經過幾個禮拜之後咧，你單腳站立咧，你會穩陣咗。咁然後你逐隻兩隻腳分開做啦，穩陣咗之後咧，然後你可以做一啲雙腳，可能係做一啲前傾啊、側左側右，好似太極嘅動作啦。 不過最初嘅時候你唔穩陣咧，你就攞張凳扶住先。 冇錯冇錯，就好似我哋喺 Facebook 嗰條片咁，有張凳啦，或者 sofa pan 啦，扶住穩陣啲。咁始終都係要四個字啊，循序漸進咧係最緊要嘅。 嗱，好多嘢都要鍛鍊翻嚟㗎。 冇錯冇錯。 咁啊，唔該曬雷博士。咁下個星期咧，我哋會講啲咩咧嚇？ 下個星期咧，我就同大家澄清啦一樣嘢，好冇？咁啊，因為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做運動。咁無論係老中青三個組群咧，好多時都會啲人啊，或者嗰啲手機嘅程式咧，都會叫大家計算下你嘅運動強度。咁而計算運動強度咧，佢通常咧會用一個數字咧，就係叫220減你嘅年齡咧，就係最高心率。咁究竟呢個數值呢一條嘅方程式？究竟是真定是假，准确度有几多呢？咁买个关子先啦，下星期再同大家在学术的角度详细分析一下。 好啦，咁下个星期三再见雷博士啦，拜拜。 拜拜。 人报章杂志话我多失意，话我心里满空虚，很多次，但我心若失意，只想你知，开解我，令我可以获得你心 ，stand by me。为你歌唱这一首 Stand by me， 能令我振翅千亿次，这来与子身披上无衣，愿你倾听一生 Stand by me， 期望能 在我跌倒时能再次 stand by me， 呢个跌倒嘅意思就唔系即系话你系行路嘅时候跌倒。人生啊，呢个高高低低，喺失意嘅时候跌倒嘅时候，边个喺你身边扶你一把咧？嗰、那个咧就系真系好爱护你，好爱锡你，好关心你啊！梅艳芳 stand by me， 结束我哋今日清晨啊呢个清晨爽利，星期三嘅清晨爽利。咁啊，听日翻嚟咧，会我哋有营养师林思维咧，就讲下呢个断食方法嘅利与弊。而家温度22度，听朝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六支英超球会预料全数退出备受争议的欧洲超级联赛，曼城是最早公布启动退出程序的球队，曼联、利物浦、阿仙奴和热刺其后亦都宣布跟随，车路士亦都据报正准备文件，阿仙奴承认犯错，深表歉意，曼联说认真听取球迷、政府和其他主要持份者的意见后决定退出，又宣布执行副主席伍德沃德请辞，年底离任。利物浦感谢各方宝贵意见，热刺对于引起焦虑和不安表示遗憾。至于车路士，报道说班主阿巴莫域治和球会董事局担心影响球会声誉，决定退出。十二支欧洲顶级球会创办欧洲超级联赛，虽然欧洲足协扬言采取行动反制，但西班牙马德里一间法院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国际足协、欧洲足协或者所有附属组织采取措施，阻止或限制欧超联的成立，并警告不要制裁参加的球员或者领队。申请禁制令的是创立用作运行欧超联的公司，公司同时去信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和欧洲足协会长蔡弗林，表示正采取法律行动保障利益。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在狱中绝食三星期，私人医生继续未能够进入监狱医院为他诊治。纳瓦尔尼的律师在探望之后说，纳瓦尔尼正在一间高度设防的监狱医院单人病房留医，当局只是为纳瓦尔尼注射葡萄糖，形容纳瓦尔尼非常消瘦。私人医疗团队星期二打算探望纳瓦尔尼，但等了多个小时都未能够进入医院。狱方早前说纳瓦尔尼的情况令人满意，又指他同意接受维他命疗法。纳瓦尔尼的盟友号召民众今天在全国多个城市上街，当局表明示威是非法，又拘捕部分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先后有三名新型肺炎确诊者带有变种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说病毒基因分析显示三宗个案都属于南非变种病毒，病毒基因高度相似，首宗社区变种病毒个案的患者由迪拜抵港的男子，在检疫酒店染病机会较大，传播途径不排除同一个挂在酒店房间的 S 型挂钩有关，病毒经酒店员工派饭期间传播至同层，造成交叉感染。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不认同，认为病毒难以在挂钩再透过酒店员工派物资时传到同层的其他人，认为有机会是酒店走廊通风不足，带高量病毒人士在没有戴口罩下开门，将病毒透过空气传播至同层的机会较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2018年一名5岁女童被虐待死亡案，生父和继母谋杀罪名成立，昨日被判终身监禁。案件虽然有裁决，但是各有关方面可以怎样做得好一点，避免悲剧重演呢？而政府事后又推出了多项措施，过了差不多3年，成效是怎样，还有什么可以改善呢？留意稍后的专题特写报道。 香港社区是发现首宗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个案，患者入住的酒店同期同层亦都有2个确诊的住客。